惠民措施不断深化的体现，也是收入分配政策不断向居民倾斜的体现。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，河北廊坊的香河、大厂、三河三县被京津环绕，成为河北的一块飞地，俗称北三县。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加快，河北北三县被要求与北京通州统一规划、统一管控、统一政策。目前，河北省印发了关于加强经济交界地区规划建设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，要求统筹做好北京城市副中心与三河市、大厂回族自治县、香河县约2000平方公里区域和北京市大兴区与廊坊市、广阳区、固安县、永清县、涿州市约3000平方公里区域的规划建设管理工作。据了解，通州区与廊坊北三县、香河、大厂、三河地区整合规划初步成果已完成，要求限定城乡建设用地规模，按照辖区面积30%城乡建设用地控制规模，防止北三县贴北京围城市发展。我是马玉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。 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、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有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好，感谢继续收听音乐留声机。现在这首歌呢，是来自邓紫棋的《喜欢你》。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观众点歌的音乐节目。那么这一时间呢，如果您有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您想给家人、朋友点一首歌的话，那么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吧。也许下一刻你想听的歌就被播放了。那么在刚才呢，我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啊，让我爆炸了，说中通快递的一个分公司快递员郭军良，因为迟到了5分钟，先是遭到了收件人用太阳伞把殴打，随后呢还被一男子踹倒在地，现在啊导致这个郭大小便失禁了。他说很委屈，我只想要一句道歉。郭俊良说，事发后严女士态度非常强硬，拒绝道歉和负担医药费。哎，现在这种炎炎夏日啊，其实有很多为我们服务的这种人士也是非常辛苦的，像环卫工人呀、快递员呀、包括交警啊，可能我们在帮不上他忙的同时呢，能做到的吧，就是多理解一下，在一些夏日的时候呢，可以递给他们一瓶矿泉水啊，或者说一句谢谢。希望我们呢都能做一个善良的人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

时空不再前进的我，承受压抑每个歇斯底里的念头，你的借口浅薄的伤的念头，熄灭我最后的渴求。 看桃花开出怎样的结果？

前世来生相欠，你说是我们相见。 伤，伤，快快

不得，可是时间回不去了，爱你很值得，只是该停了，没有我 色的麦浪，就在那里曾是你和